60年代末，在伦敦和纽约街头墙壁上最显眼的涂鸦就是 Clapton 了。这首 Cheers in Heaven 泪洒天堂，是 Clapton 用他已经被悲痛碾得粉碎的心，为纪念他的儿子所做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来自蔡健雅和孙燕姿，《原点》。 心情有点痛，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。离开的时候，只听见沉默，除了沉默，我还能怎么做选择？ 这个领域，如果说从出道时间来排列顺序的话，新加坡有四位女歌手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的，她们很夺目哦，分别是陈洁仪、许美静、蔡健雅和孙燕姿。在音乐这个角度很难去分伯仲，可是从她们的情感生活方面，恰恰是出道最晚的孙燕姿目前比较圆满啊。前两天我还看到了她的一则奶粉广告，非常幸福的样子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同样很亲切的周华健演唱的《忘忧草》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，往往有缘没有分。谁把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

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慢慢的会知道，原来不再对异性蠢蠢欲动，那才是可以结婚的年纪。当你遇到一个契合的人，却不敢放弃现在的婚姻，于是相安无事的让内心焦灼下去，有些话说得出口，可是做不出手。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。 结婚的女人，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。30岁了，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，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？我喜欢30岁女人特有的温柔，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。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，不觉间已30个年头，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。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，我听到孤单的感谢声和你的笑。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，那么寒冬后炎夏间，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？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。选择那么寒冬后炎夏间，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？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流走，日落后最美的 走。 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